望。 刚来到的时候是如此的陌生，冷冷的冬夜雨落，没有一个朋友。 亲爱的

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你对我说， 在你身旁，无论。 会陪伴在你身旁。我的心会陪伴在你身旁， 我会陪伴在你身旁， 无论在何时，无论在何方，我都为你祝福快乐健康。 不知我已这样奔跑了多久，我从出生就注定一生的选择，远方那完美世界的爱和自由，

着雪景往前走，绕过了荒芜漂泊，还牵着手。当我偷偷尝了一口红豆，才理解我满心的寂寞哀愁。

人想起了我以后有没有烟抽的日子。 分手吧。